本节目由酷我音乐独家播出，欢迎点击订阅。 Talking to the moon， 放不下的理由是不是会担心变成一只野兽？ Walking on the roof， 为心跳的节奏是不是会暂停在世界的尽头？ Hello， 你好，欢迎来到今天的酷我音乐调频，我是莫大人。 Hello， 大家好，我是主播萱草。 啊，伴着这一首神曲呢，又开始了我们今天的酷我音乐调频啊。 神曲为什么是最近很火吗？经常听到。 对啊，就是就经常在这个短视频里听到的一首歌。 嗯， 这首歌呢叫做《心如止水》，也是我们今天分享的第一首歌。 嗯， 哎，玄涛，你有没有发现我们真的是做了这么多年这个酷我音乐调频以来啊，第一次先说歌曲再说我们的主题的。 啊，因为讲到最近很多短视频的那个歌曲都火了，所以我就觉得很多歌都是旋律很熟悉，但它叫什么名字呢还真不一定知道。 嗯，对，今天 给大家扫盲一下啊。 对，所以我们今天的主题是什么呢，莫大人？ 嗯，今天的主题呢是说说你生活中最无助的瞬间是什么。我觉得应该有很多人都有这样的共鸣吧。 嗯，所以我们今天来抱团取暖求安慰了。 嗯，对，看看我们大家都有怎样的无助的时刻。他叫做小小云的漂流瓶，他说爸爸胃癌，手术那天老公一个电话没打来，我陪着我妈在手术室外等了7个多小时，想通了很多想不通的事儿。生病的爸爸脾气暴躁，有时会说很难听的话，我躲起来擦干眼泪再去面对他们。期间我也检查出可能不能有自己的宝宝了，高烧不退，暴瘦15斤。5月5日结束了2年的婚姻，那么无助也无所谓了。哇，真的是好悲惨啊。 哦，这个朋友的经历，你最近怎么了？是就流年不利吗？感觉好像什么事情都劈头盖脸的，就是一瞬间爆发，都在这儿都在这个短时间内产生了，是不是很多的不幸袭来？ 嗯，对，真的好可怜。但是我觉得这么操蛋的日子都过来了，这么恶心的事都遇到了，我觉得之后肯定都是坦途了，都是一直往上走的状态。 对啊，下面就有一个我们的这个听众回复他了，叫做于错。 嗯， 他说人世间呢所有的磨难呢，通过历练一定会换来后半生的璀璨的，不要放弃生活，每天早上的太阳呢都是新的，你会活成自己想要的样子。哇，我觉得他说的就是我们想要跟他讲的话了。嗯，第二首歌来自于夏天 Alex 的《走一步算一步》。 嗯，白泽本白他说呢，无法阻止毕业，一起玩笑一起疯的我们终要各散天涯了。 毕业的那个季节真的是很伤感了，不过我们现在马上就要迎来6月份了。 嗯， 下个月了，毕业季。 对啊，其实就像我们这个朋友回复似的，所有的离别都是为了更好的重逢嘛。我觉得其实不是生离死别，我们总会再见面的，是吧？ 对，所以越长大越明白人世间有很多无奈的事情哈，就没办法。 嗯， 你到了这个年纪就要经历这样的事情，所以这才是成长，很无奈，但是你必须得接受。 对，这就是人生的规律吧，就是大自然的规律，就像月亮还有阴晴圆缺呢。 嗯， 更何况是我们人呢，是吧？ 有悲欢离合。故伎从心他说呢，大概是作业没写完，第二天呢就要上学吧，一支笔一盏灯一个奇迹。好无助。 加油吧。 对，我听出了你无助的感觉。 补作业真的是很无助啊。奶冰萌兄他说呢，就是现在吧，遇到一个不太好的领导，不给钱还不让走。我是一个刚走入社会的小姑娘，所以呀，完全不知道该怎么解决。 就很多的用人单位就仗着人家年轻哈，就欺负人家，然后就故意的 少给薪水啊，又或者是故意提一些违法的一些要求。其实我觉得这个时候你可以咨询一下律师事务所，我觉得这个公司在某种程度上可能已经触犯到法律了。我觉得你可以拿到这样的证据，然后去跟你的公司去对质，我想他们也不会再去为难你什么了。 对啊， 就有人回复他说你可以打电话去劳动部，然后举报呀什么的。 对，会有人治他们的，是吧？他们也不是无法无天的。嗯，千万不要怕，你要是越怕人，人家就欺负你越厉害。 我就像空气一样，爱的不痛不痒，是我太匆忙，还是你有了别想？来到这即将离开的地方，只为告诉你已在我心上。至于你有没有被我感动，我已不再勉强。一直付出到不能再付出，只好往下走一步算一步。至于你有没有真的爱过，我都能体谅。来到这即将离开的地方，只为告诉你已在我心上。至于你有没有被我感动，我已不再勉强。一直付出到不能再付出，只好往下走一步算一步。至于你有没有真的爱过，我都能体谅。 下一首歌来自萧煌奇的《停了的钟》。肥鹅帮他说呢，还记得那年快中考了，我以为那些欺负我的男生会静一点，结果没有。当我被辱骂的时候，没有人出来帮助我，只是一味的看笑话。而就在那个时候，那个明明四年的闺蜜却对我说，因为我的社恐和我绝交。那个时候我第一次感到了自己是那么的无助，就是上学的时候遇到了校园欺凌啊。 嗯，就是那种无助的感觉确实还挺难过的，尤其是在学校的话，父母也没有在身边，有可能跟老师说的话可能老师也没就管不太那么细。 嗯，真的是。 所以哎，我在想，所以我现在在想，我以后一定要让我孩子去学一两门就是可以防身的技能，比如跆拳道啊或者散打什么的。咱不去打别人，但至少不会被别人欺负。 嗯，哎，你知道吗，前两天我看到微博上还有一个故事呢，就是三个学生吧欺负另一个学生，结果呢被那个学生反杀了。 对，好像是三个人去围攻人家，结果被 对对 对都被捅刀子了，三个人都被捅刀子了，只是有一个人救过来了，对吧？受轻伤，其他两个人就不幸去世了。 嗯、 哇，这种、 啊、 真的校园，其实我觉得校园霸凌啊，比我们想象的还要更严重，每个学校应该都是存在的。嗯、真的是希望有力气的那些同学们能够早点清醒吧，真的这样算什么嘛？完全显示不出来你有多厉害什么的，我觉得就很愚蠢。 就是兔子急了还会咬人呢，你一直逮着一个人欺负的话，总有一天他会反抗的，而且这种反抗积压那么久，他爆发出来的时候一定会很恐怖的。 对，所以就大家也不要天天想着说我去欺负谁谁谁，大家就好好的安稳的做好自己、嗯、做好自己该做的事情就好了，别戾气那么重，天天的打打杀杀的。 对，等你长大之后再回想这件事的时候，会觉得自己很可笑。 真的是很可笑。你说你现在想想咱们那个年代学校里流星花园流行的时候哈，哪个学校没有一个那种道明寺嘛，烫着那种凤梨头，大摇大摆的走在校园里，是不是就感觉自己很威风？现在想想真的太二逼了。 走不过停了的钟，没说 这个梦把我打开，面向有蔚蓝的天空，停了的 下一首歌来自于胡彦斌的《男配角》。 演完了人生的剧本。 小强，小强，韩小强，他说现在吧很无助，博士没考上，工作没着落，朋友呢越来越少，女朋友还是异地，女闺蜜有了男朋友。 我觉得最怕就是对比了，就是自己身边的闺蜜都有了男朋友，而我呢，要不然就是还没有对象，要不然就是这个，对象是异地的，反正就是不会那么的顺利，不会如自己所愿。 对，就这种感觉，就觉得怎么全世界就我自己这么不顺呢？ 嗯，这个朋友啊，他叫做玉米酱。他说高考结束的那个暑假，为了帮家中减轻经济压力，一个人跑去深圳找暑假工。我去到一个工业区，那里基本上都是工厂，当天到达后直接拖着行李箱到每家工厂去问保安或者看公告。暑假的太阳很烈，工业区到处都是工厂，街上只有装货的车辆来往和拖着行李箱的我。一天下来没有找到合适的，晚上找了一家宾馆住下，第二天继续，到了晚上还是没找到，所以续住了一晚。第三天早上打算继续找，退房手续办好后正准备出门呢，阿姨问了一句，小妹今天打算去哪儿呀？瞬间我就崩溃了，站在门口不知向左还是向右，很是无助也很累，好想直接倒在地上什么都不管了，这一刻真的让人很无助。 对，我觉得人很多脆弱的瞬间是被别人突然的关心的，如果你不过来问的话，我觉得就是说自己还能撑一回，对吧，还能撑一撑，不会流眼泪。但是如果你一关心我，问我哎你怎么了，你是不是不舒服啊，或者是哪里不太好，哎呀就瞬间就不行了，整个人都脆弱的不堪一击。 对，就是那个委屈就都出来了。 觉得太刺了，被看的只剩下一句，一个人演了装了倦了，还会不会有认真的关系，完美的谢幕表演，谁还在喊着你，是本色是扮演，是绝配还是配角，是本色还是扮演，只剩下一句，一个人演了装了真了，还会不会有认真的关心，完美的谢幕表演，谁还在喊着你，男配角的谢幕表演是为了参与。 心事，不懂你微笑的意思，只能像一朵向日葵在夜里默默的坚持。爱你是孤单的心事，多希望你对我诚实，一直爱着你用我自己的方式。 下一首歌来自严仁中翻唱的《孤单心事》，这也是很经典的一首情歌啊。 嗯，这个朋友他叫做子乔仙子，他说呢，读研第二年，每天泡在图书馆，辛辛苦苦写的论文 C 刊拟录用，结果呢，最后被别人顶替了，让我明白，真的不是努力就可以，难过、彷徨、无助，各种丧。 哎，我好想知道这个被别人顶替是什么意思，是名次被人顶了、 啊、 还是他的论文被别人顶了， 为什么还有这种操作，这种难道不是应该可以去申诉一下吗，对吧、 哦、太可怕了 可能人家学术界的操作咱不懂，我觉得其实这个世界上有很多的灰色地带的是吧、 嗯、 会有很多肮脏的地带会存在、 嗯、 但是就是我们没有办法说去一一的清理它，有的时候真的是只能是听任别人摆布吧，那种感觉很无奈， 没有绝对的公平嘛。 对，所以这个时候只希望自己能够更强大一点，更强大一点的话，这样的话可能才会让自己有那么一点点的自由去做自己想做的事情，捍卫自己的权利。 嗯，如果可以就一朵樱花。他说此刻吧，自上周决定进行心理咨询之后，今晚决定去医院做专业的抑郁诊断。也许呢，也许我没有任何问题，只是夜晚想太多了。哦，就是去做这个心理、诊断，就是看自己是不是真的有抑郁症。 对，就是现在人心理压力其实真的很大，有的人晚上睡不着觉、喜欢胡思乱想，就会怀疑说自己是不是有抑郁症。我觉得倒是是可以去心理咨询一下了，但是我想说的是，我们大家可能每个人都需要掌握一下自我排压的一种方式，是吧，用自己的方式、就是说在日常生活中能学会自我减压就比较好，而不是说让这种负面的情绪累积累积累积累积到一个地步让自己觉得受不了。 对啊，就像我解压的方式，就比如我每天其实很忙嘛，要录很多节目呀、啊，写很多东西，但是我压力很大的时候，我就会放下手里的工作，牵着我们家狗呢，听着音乐在小区里的花园里啊走走，这样的话呢，你整个心情就会一下回归到很平静的状态，再回来工作的时候反而效率还更高，也不会让自己陷入到那种痛苦和烦躁中。 嗯，对，所以我们每个人真的是需要找到一个最适合自己的解压方式哈。你做什么事情最快乐就去做吧、千万不要说等到负面情绪累积到自己受不了了，那个时候可能真的就严重了。 只能像一座向日葵在夜里默默的坚持，爱你是孤单的心事，多希望你对我诚实，一直爱着你用我自己的方式。爱你是孤单的心事，不懂你微笑的意思，只能像一朵向日葵在夜里默默的坚持。爱你是孤单的心事，多希望你对我诚实，一直爱着你用我自己的方式。 天的最后一首歌了，来自于王小帅的《最近》。 嗯，这个朋友说的，我觉得很多人都很有共鸣。他叫做倘若我问心有愧，他说就是感觉自己用尽全力的结果，还不如别人的随便搞一搞。 随便搞一搞， 有的时候还真是这样，就是人比人真的气死人啊。其实最好的方式是自己和自己比较，现在的自己和过去的自己，只要有进步，再走上坡路，再往前走，我觉得就会满足，就会开心就好了。 嗯，阿公聂网线，他说呢，在出租屋里呢生病，身边没有一个人照顾的时候，脚被烫伤，只能够抱着脚忍痛从百度搜急救方法的时候，这种时候最无助了。 嗯，其实一个人生活的时候会面对很多这样的时刻，比如灯突然坏了，比如马桶堵了，比如这个水管爆了，这种时刻真的很就觉得自己很可怜，又不知道用什么办法去弄，还要在网上查怎么修理，然后怎么找人来帮忙修。 讲哈哈呀，他说家里人生病了，自己刚开始工作，看到家里人痛苦的表情呢，自己除了口头上的劝说他不要再干劳累的工作了，别的却什么也做不到，真的特无助，开始怀疑自己，觉得自己特别的无能，还觉得自己特别对不起家里人。 嗯，哦，我看到了一条让我很心酸的留言。 哦， 这个朋友叫做龙猫等等我，他说其实我的评论并不贴题，只是前两天翻出了酷我音乐调频最开始的那几期听了一下，当莫大人完全陌生的声线出现在我耳朵里的时候，我真的意识到时间真是个无情的东西，莫大人的声音都老了。 老了，对啊，莫大人真的是老了。 哎，你知道吗，有的时候翻自己前两年或者是半年前录的节目的时候，就会发现哇，这是我的声音吗？这还是这个真实的自己吗？就觉得好别扭啊。确实自己的声音在变。 对，其实我们录音的话，每一次做节目那个情绪和声音都不太一样的，就是会有一点点干扰因素在。但是就是说大家去听我跟莫大人刚刚开始的前两期节目，前三期节目，就会发现那个声音和现在声音还真的还是不太一样的。那个时候是年轻的声音，有活力的声音，现在可能更多的是心里面沉淀了一些东西，然后呢， 成熟了， 就是对，成熟了。我们已经是一个成熟的莫大人仙草了。 嗯，真的是这样，也希望大家能跟我们一起成长吧，我们都在向更好的变化，是吧？ 嗯，对，希望大家每个人都能够越来越好。 嗯，其实聊到这儿呢，咱们今天的节目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聊了一个还蛮有很多人共鸣的话题，大家不管是什么职业、什么领域、什么阶层，都会有无助的时刻，你的无助的时刻和我的不一样，但是那种感受是一样的。 嗯， 希望我们都能够互相搀扶着，互相鼓励着，继续往前走。 对，无助的时候就记得听莫大人萱草的节目吧，希望我们能够在你耳朵里住下哈，成为你耳朵里的好朋友。 那今天就聊到这儿，如果你也想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呢，可以在新浪微博中找到酷我音乐调频这个账号，每期呢我们都会在微博中发出我们的话题征集，只要你留言就有机会进入到我们的节目中来。 嗯，对，赶紧去留言吧。好的，那我们下周的酷音乐调频再见了，拜拜。 嗯，莫大人这周呢要好好练一练童音了，争取回到最开始的样子。 你坐上时光机，打开任意门。 嗯，那好，今天就聊到这儿，咱们下期再见，拜拜。 嗯，拜拜。